据南朝鲜网报《民普雷斯》报道，南朝鲜的一名文艺人14号揭露了当局镇压文艺界的卑鄙阴谋。他说，由一名导演以两年前创作一出话剧讽刺朴正熙为由，去年遭受了政府的制裁。